三、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、坐飞机的话，你的行李一定超重。上高速公路的话，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坐软卧的话，我们一定觉得很舒服。寄包裹的话，你一定要包好。放假的话，他们一定去旅行。二，我记不清楚了。我做不完了。我洗不干净了。我搬不动了。我去不了了。三，你可以把东西运来。你可以把王大夫请来。你可以把这个包带去。你可以把修好的手表取来。 扩展。一，一个月的水费、电费、房费不少。二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人是程日，以前我在国际交流中心见过他。三，我打听一下，星期六大使馆半工不半工。